红旗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拒签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旗点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来收听。那红旗点的微博账号呢，就叫红旗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话说呢，2月10号啊，正月初三的那天上午，一个新华社记者搭乘了一辆小货车到湖北恩施州的水布亚电站去采访。在狭窄的道路上呢，哎，一辆白色小轿车在那占道，迎面冲了过来。小货车司机呢，慌忙之中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来让，结果小货车失控侧翻掉下山崖，幸亏被几棵树挡住了，也算命大啊，才没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这位记者呢，爬出了货车，爬上了公路，肇事的这个白色小轿车呢，早已经不知去向，劫后余生啊！这位记者命大呀。那为什么当地道路这么差，但当地的车却很多，而且车都开得飞快呢？经过认真的思考，这位记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都是互相攀比争面子惹的祸。到了2月16号的时候，新华网呢就发表了这个记者的文章，说鄂西山区就是湖北西部的这个山区是劳动力输出的重地，农村的年轻一代呢挣了钱，哎，最热衷于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盖房子，一个是买车。这几年呢，恩施州的一些山旮旯里呢出现了十分漂亮的小洋楼，白砖黑瓦翘角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呢，村级公路上小轿车也多起来了，然后还经常有这个交通不畅，甚至像大城市一样，哎呀，堵车排起长龙。令人担忧的是，这记者说并非每个农村有车族都是因为生活富足而买车。水布亚镇多个村的这个村干部就跟记者说了，说村里啊不少有车族实际上欠了一屁股债，出于相互攀比争脸面才买的车，买车的钱呢都是东扯西拉凑的。这种争脸面的做法呢也体现在驾驶风格上，尤其喜欢飙车，在狭窄的山路上依然开得非常快，场面惊险，就像这记者刚开始说的那样啊，迎面就把小货车给撞翻了。最后呢，这位记者呢把互相攀比争面子还上升到了反腐的高度。他写道，上面不带头，下面莫想好。一些村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解决农村的盲目攀比之风根子就在党风政风上，必须以党风政风之变来带动民风之变。他们认为呢，党风廉政建设应该进一步在基层发力。我呢没去过恩施州，不知道这位新华社记者的结论呢是不是符合实际，但是我想呢，这些小青年的互相攀比争面子买汽车呀，大部分人应该和飙车和党风政风没有直接的关系。会有官员动用公款来买车，但小青年买车东扯西拉凑的钱，要么是自己打工挣的，要么就是问爸妈要的。那问爸妈要最好别这样啊，自己打工挣啊。要么呢是亲友借的，那也最好别借啊。不能每个小青年都有当领导的爹吧，所以大部分小青年是动不了公款的，跟党风政风的没有关系，并且拿自家凑的那点钱去跟公款来争面子，这不是傻吗？他也知道争不过呀。其实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啊，这些小青年还是很可爱很爱国的。当下呢，这个中国经济大家都知道走势迟缓，什么 GDP 啊，什么 PPI 啊，这状况都在走低，很多人不敢花钱，这就特别需要消费来抗衡经济的这个停止上涨，稳定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花钱那就是爱国啊，就像前几年有人说买房就是爱国，现在你看看去库存的时候买房就是爱国，把房子卖出去也是爱国。而这些鄂西山区的这小青年不仅花自己的钱，还动员其他的钱也参与到消费的，也不能完全说这就是个坏事。最重要的是他们花的是私人的钱，不是公款，这是正常的经济循环。虽然呢可能有超前的消费啊，但这还是和党风政风啊没有太大关系。当然党风政风如果说和这有关系有攀比的话，那就是动用公款，我们知道它也刺激经济，但花公款和花私款有本质不同。首先公款是纳税人的，官员动公款那应该有权力的制约，这些大家都知道，不能自己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其次呢，古今中外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花公款不如花私款仔细，容易产生浪费和腐败。咱们离开湖北来看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故事，这是花公款的故事。如果说这些小青年受到部分的党风政风的影响来互相攀比的话，哎，这个故事大概也能提供 一点佐证。话说2008年5月份的时候，刚刚到江西省当省委书记半年的苏荣，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建设。一大指的是什么呢？确保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3%。 四小指的是什么呢？抓好城市、乡镇、农村以及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等四个方面的造林绿化，反正就是造林种树啊。而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资料显示呢，江西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61.5%。 这在全国排在多少呢？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福建省。那江西还有大举造林的必要吗？占用那么多良田去种树合适吗？哎，有人就觉得苏荣呢只是简单的把他在甘肃主政的时候种树的经验移植到了江西，并把这个称为绿色崛起。当然有人认为的时候他也不能公开说，那不就成了妄议省委了吗？到了2008年9月份，江西省委省政府下发文件，就开始实施造林绿化的一大四小工程，其中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交通干线沿线啊可视范围内乡村全面绿化，确保白天看不见村庄，晚上看不见灯光，全都是树啊。文件呢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机制，政府主要领导人是第一责任人，要层层签订责任状。咱们今天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作为一个事后诸葛亮来看，这都有点荒唐。但是我相信当时这些人在做的时候都是觉得哇，责任重大，这是一件好事啊。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林大跃进就这么开始了。但植树造林渐渐走上了荒诞之路。08年12月份，一位名叫江西农民的网民就在人民网给苏荣留言，说一些地方在公路两边5米到10米的地方征用农田来种树，每年每亩用300斤粮食来补贴农户，用粮食来换绿化。这个有点令人费解，一些农民呢还不高兴这样亏本的项目，政府呢白天种树，他们晚上就把这树给拔掉，种了拔，拔了种，树苗很快就死了。当然呢总会有一些树是会活下来的，但对于江西这样一个森林覆盖率列全国第二的省份，这样种树是不是合算呢？在苏荣落马前两年，中央第八巡视组就把江西的一大四小定性为脱离实际，提出了5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什么一刀切，就什么都一刀切，通道绿化呀、树种配置啊、什么考评标准呢，全一刀切。第二呢，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的浩大喜功问题。第三呢就是租田种树，刚才说了。第四呢，成活率很低，成活率越低越需要更多的树，这还刺激经济呢。五呢是虚报啊，那当然一定会产生这种虚报了，就有的会多报，有的可能会需要少报。这些问题呢大致还应该归于浪费和胡乱投资的范围，但跑不了的肯定这其中有腐败。中央第八巡视组组织了448名审计人员，分成112个审计组进入各市县，开始了专项的审计，发现一些项目根本就没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啊，这个招投标啊，还挤占挪用造林绿化财政的专项资金，还有啊个别地方存在套取专项资金等等等等行为，这个你想就能想出来。这个一大四小工程要花多少钱呢？据最初的测算，总投资是多少？120.91亿。2010年8月呢又将总投资增加到225.36亿，大笔一挥就增加了100亿。但是有媒体报道说2008年到2012年5年间，江西省林业投资资金和园林绿化固定投资资金总计是多少？535亿元。想想啊，这些钱用在民生上多好。其实呢究竟花了多少钱，这个数也不一定准，这是无底洞，谁也说不清。有的钱根本没法往上报，但也有不少地方呢往多里报，投入越大省里越表扬，越能升官嘛。不管是多报还是少报，所有的投入那都是真金白银，都是咱们纳税人的血汗钱。有些贫困县呢还债台高筑，就是超前消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超前投资啊。这和刚才说的鄂西湖北那些东扯西拉花自己钱买车的小青年相比，这肯定不是一回事。个人超前消费买辆车那只是个消费习惯，咱们很难说人家是好是坏，而且最重要的他也害不了别人。但是苏荣种的这些树倒了，够砸烂多少汽车的，大家算没算过？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